让我为你再唱一首歌，就让我拥抱张开眼的一道曙光，争夺生死刹那，绽放笑容吧。 着谁爱到我有点醉，告诉我你是谁，能够把我让我变不对，你不会累，但我却爱你爱到好累，从没有为了谁不顾安慰付出一切，站在这平衡点，我还是觉得有点危险，或许是看不见，只能够靠感觉，他不会是个好男人，也不会是个好情人，你对我说我们只是擦肩而过，好的男人有那么多，少了他的日子也能过，我不会再让你寂寞，也不会让你更难过，你听我说要好好学着去生活，就算未来有多少错，至少还有我的问候，我的温柔陪你度过，擦肩而过，好的男人有哪？

醉，就让我为你再唱一首歌，就让我为你再流一行泪吧，就让我为你踏出那犹豫不定的步伐。嘿耶，就让我为你再唱一首歌，就让我拥抱张开眼第一道曙光，转过身的刹那，让我为你再唱一首歌，让我为你再流一行泪吧，让我为你踏出那犹豫不定的步伐。嘿耶，就让我为你再唱一首歌，就让我拥抱张开眼第一道曙光，转过身的刹那，绽放笑容吧。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 这个小节呢，继续带你来听听看陈洁仪的作品《拉丁风情》的这一首《罗拉》，也是一张呢这个备受好评的专辑。很可惜的是呢，当时这张专辑的宣传呢还正在进行期间，上华呢又被环球唱片给收购了，艺人们的合约呢是纷纷冻结呢，陈洁仪呢也不例外，所以呢这张专辑的后续宣传呢也就耽搁了。貌似呢每次他事业面临高峰的时候呢，总是会碰到这样很多很多的突发状况。不过呢，我觉得这也不能改变这一张专辑的优质，因为它确实呢是非常值得聆听的专辑。您看当中的这一首主打曲目《罗拉》。 我的呼吸抗拒不了有它的味道，狂野的味道狠狠地植入我的每个心跳，越是想要把它戒掉越被他套牢，还以为这一次我可以办得到。提醒我别再掉进回忆的陷阱，无论一个人有多孤寂，千万别回过头去。好了，

你尝到危险，也感觉到自己还活着。 这是戴琳的作品 Magic。 是表现出一思念，是结构主义对我来说，女人的心是个谜。 最后来听到陈思汉的作品，这一首歌呢叫做爱情主义。我是苏宝，我们待会儿见。 我们爱情停止的动机，想了好久，为了寻找平静，我一个人到许多城市旅行。在每个城市有不同风情，不同建筑，说不同言语，好像爱情，每个人不同心情。而我虽然还爱你，却还是失去你。相爱是表现主义，思念是结构主义，男人对爱来去，终于重新认识了自己。眷恋是表现主义，忘记是结构主义，对我来说，女人的心是个谜。想了好久，为了寻找平静，我一个人到许多城市旅行。在每个城市有不同风情，不同建筑，说不同言语，好像爱情，每个人不同心情。而我虽然还爱你，却还是失去你。相爱是表现主义，思念是结构主义，男人对爱来去，终于重新认识了自己。眷恋是表现主义，忘记是结构主义，对我来说，女人的心是个谜。重新认识了自己，眷恋是表现主义，忘记是结构主义，对我来说，女人的心是个谜。 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-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-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-9，摩尔龙。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。 爷爷你还说过，做人和写字一样，都要端端正正。 对呀，